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千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80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民君。 我们点亮忽然变黑了。 沈化真的去了南京，不哼不哈的完成了非诚勿扰的报名、面试等一系列手续。而向飞心里很清楚，沈化此去对自己来说可谓是吉凶难卜。 向飞凝视着杯中那一小口昂贵的金黄色的茶汤，缓缓地说道，其实我不怕他爱上我的钱，我怕的是他只爱我的钱。此刻向飞真想跟海潮说一下孙景的事，可是他咬了咬牙没有说。郑总啊，听说过北京有一家女馆，说什么吗？啊，专收年轻女孩做学员，办学的宗旨是如何跟成功男士打交道。这什么意思？还有更直白的，在成都办了一个培训班，叫做如何嫁个千万富翁，40个课时，学费10000，还真有人报名啊。你说说啊，你说说现在的这些女孩子都怎么了吗？这是。听向飞这么说，海潮想起了小可，想起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小可坐在他的面前宣布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想依附于任何人。那个时候的小可安静清爽坚定，这让他一下子就动了心了。可是现在两个人阴差阳错，误会越来越深，关系岌岌可危。而在与向飞的合作结束前，他又实在没有办法面对小可，可他必须抓紧时间面对啊，因为刘旭刚说过感情凉不得。海潮果断地打断了向飞，向总啊，咱们还是说说公司上市后的估值吧。神情一片严肃。向飞愣了一下，他不明白海潮为什么态度和话题转换得这么快，一时没有转过弯来。片刻之后他说道，哎呀郑总，海潮，咱们能不能今天就彻底放松一下啊？不行。海潮坚决地摇了摇头。 邓小可这时候正坐在邓文轩办公室等着他的爸爸，门开了，邓文轩手术完以后回来，小可起身迎了过去，欢快地说，爸爸，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自从有了海潮，小可已经很少专程跑医院来找他了，女儿有了自己的归宿，这让邓文轩很高兴，但同时有一种失落。等他开门看到女儿的时候，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喜悦，相反心里咯噔的一下沉了下去。女儿没有别的感情出口了吗？那就是说他跟海潮真的不行了吗？做父亲的很奇怪，他一边享受着女儿对自己的依赖，但是更重要的，他又希望女儿能够幸福快乐，能有更多的感情依赖，要过得 比自己好。小可的好消息是免试进入东京大学读研，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小可可以松口气歇歇了，这孩子近来瘦得厉害，小脸更加的窄，窄成一条了，眼睛都显得大了。但是他的消瘦绝不是因为考研，邓文轩实在忍不住，假装不经意地问了一声，你这事告诉海潮了吗？小可顿时小脸一沉，邓文轩的心也随之一沉，再没有说过这个事儿。他了解女儿，女儿想说的事情不问她也会说，不想说问了她也不会说的，如果她不说你非要问，只能让女儿反感。 自此从离开医院到回家，父女两个人的话题全是围绕着东京大学，一路的欢声笑语。爸，东大教授看了我提出的研究课题，他左想右想，前想后想，觉得能提出这课题的学生真的是太有才了，应该直接收下他，免得他花落别家。邓文轩听着小可朗声大笑，但是心却一阵阵的痛，他眼睁睁地看女儿受苦，一筹莫展。沈化录制《非诚勿扰》回来了，他春风得意，两天录了四期，四期20个男嘉宾，在20个男嘉宾当中，13个选他做心动女生。在录最后一期的时候，他与上海某大公司一位年轻高管牵手成功。夜深了，邓文轩、慧娟关灯休息了。两个女孩仍然在小可的房里叽叽咕咕地说话。华姐，你们俩一个北京一个上海，这往下该怎么办呢？短信、电话、邮件啊，对了，跟他要 QQ， 人家说只用 MSN。 听沈话这么说，小可也笑了。华姐，说明人家有层次嘛，将来怎么办？你去上海还是他来北京？走着看吧，小可，其实前面三期有好几个比他条件好，但我总想往下会不会有更好的，他是最后一期最后一个。于是小可明白沈化对那人不是很满意。化姐不满意别雪啊，再去录嘛。沈化摇头一笑，这个我想过，但想再去还不是这结果，十全十美的压根儿不存在。是啊，这远的不提，就在沈化的周围，妈妈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嫁了个窝囊丈夫。小姨嫁得很好，可不幸福。魏珊珊和刘旭刚貌似幸福，而那种幸福她自己是不想要的。如果小可和海潮成了，倒不失为金童玉女十全十美的经典。没成，说明什么？说明这事儿根本无章可循，只能走着瞧。你走了可能不成，你不走肯定不成。于是沈化决定走。小可听出了沈化的伤感，正寻思着说点什么，这时候沈化手机来了短信，他拿起来一看笑了。小可精神一振，当即凑过去与沈化头对头看。短信里那上海男子是这样说的，不得不说，你对我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我这个人不善言辞，浪漫的话不会说。看到这儿，两个女孩哈哈大笑，小可说，这还叫不会说，也太会说了吧。 向飞对沈化上非诚勿扰相亲，背地里是咬牙切齿啊，可是面子上又什么都说不出来。沈化去南京后，他上网看了几期这节目，发现里面的嘉宾还真有条件不错的，心里头真是五味杂陈，当然以酸为主。看过几期，基本了解了这档节目的规则，那就是女嘉宾如果没有牵手成功是可以接着去录的。沈化回来之后一直没有再去录，那是不是就意味着牵手成功了呢？但是看沈化的活动规律又不像啊，让加班就加班，让应酬就应酬，也从来没有见过有什么男人来公司找他，没有恋爱的基本迹象啊。无论心里怎么嘀咕，他是绝对不问沈化的。 向飞有一个原则，对问题答案拿不出明确的态度时就不提问。比如他问了，如果沈话说找到男朋友了，他反对还是祝贺呢？ 反对，现在又不能反对，凭什么你来反对？ 让他祝贺，那更不可能了。这一天是周日，向飞出差半个月回到家里，晚上十一点才进门，一下车就看到了家里亮着灯光，儿子在家。前妻已经有了男友了，平时两个人都忙，只是周末的时候聚一聚。如果他们两个要聚的时候，就会把儿子送到他这儿，保姆也跟着。向飞开门进家，保姆在看电视，电视音乐听着耳熟，保姆见向飞回来，连忙起身打着招呼，同时把电视关了。音乐骤停的一瞬间，向飞突然想起来了为什么耳熟了，这是《非诚勿扰》里男女嘉宾牵手成功时的音乐。向飞冲过去把电视打开，正赶上男女嘉宾在谈牵手成功后的感想和打算的环节，女嘉宾正好就是沈话，而那个男嘉宾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年轻人生着一张大众的脸，平淡的不值一提，所以也许硬件可能格外的硬吧。向飞是了解沈话的，那一定是一只成长中的优质股啊，不像自己。他向飞虽然也已优质，但已经达到了最高峰了，年龄毕竟在这儿了。节目里栏目组送给牵手成功的嘉宾的礼物是夏威夷的双人游，电视里的那个男子正在谈这个事儿，操着一口南方普通话，夏威夷肯定要去的呀，自费都要去，何况免费了。男子说着还自以为幽默的笑呵呵的看着沈话，沈话温柔的点着头。电视中的沈话长发盘起，左耳则不经意似的垂下了一缕，那一缕随着他的点头动作轻轻地跳动着，几分娇娆，几分慵懒，几分美艳，又有几分轻佻。向飞咬牙切齿，在心里骂着，这个小妖精啊。电视里那个男子呆看着妖精的脸，半张着嘴，向飞以男人的眼光断定此人已经中招了，如果不是面对着摄像机还有众人，十有八九就直接扑上去了。向飞甚至能够感到那个男人目光中吮吸和吞噬的力度，而沈话呢，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悦和反感，反而扭过脸送去了妩媚的一笑。向飞再也受不了了，他一把关了电视，又伸手掏出了手机，不加思索地拨通了沈话的号码，但是最终他还是没有按下去，又能跟他说什么呢？向飞上楼去看儿子，跟儿子一块儿玩了一会儿赛车的游戏，问了他最近的学习，叮嘱儿子再玩一会儿就要睡觉。离开儿子的房间，冲了一个澡，换上睡衣。这一会儿的功夫，向飞已经完全冷静下来了。他上了网，从头到尾看了一下这期节目，完全明白了沈话没再去录节目又没有恋爱迹象的原因，原来与他牵手的那个男子不在北京。沈话一直以来给他的印象就是要在北京扎根啊，这个印象限制了他的思路啊。第二天到了公司，沈话见到向飞，先是问候辛苦，再拿起笔记本来汇报工作。向飞坐在办公桌后，沈话站在他的对面，向飞貌似专心地听他汇报，脑子里却时时地在想，十多天没见，沈话好像更水灵了，难道是爱情的滋润吗？沈话汇报完工作要走，向飞仿佛刚想起来什么，叫住了他，哎，沈话，啊，昨天晚上的《非诚勿扰》我看了，你挺上镜嘛，但是还是不如本人，镜头是看不出皮肤的质量的，你那么好的皮肤没显示出来。 谢谢向总。 沈话竟然说的是谢谢向总。自从那次加班，向飞命令沈话跟邓文轩的老婆必须回家之后， 沈化对向飞就一直是这个态度，那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尊敬、服从和礼貌，但是却没有了回味无穷的各种暧昧，没有了令人心摇神荡的激情暗涌。这个变化是外人看不出来的，在外人的眼中，他们仍然是一对配合默契的上下级。但是向飞清楚啊，他们现在的关系就好比是失了魂的美人。向飞依然保持着微笑，掩饰着渐生的怒气。说话，你怎么会看中那个上海男人呢？说着他马上又放低了声音，做出了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啊，那个男人也不错，但明显不如四号嘛。 是吗？ 啊，是啊。 啊。 这简单的回答让人完全无法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向飞看着沈化的眼睛，他到底是生气了，还是有了男人以后有底气了呢？向飞琢磨着。在这之前，向飞从那双眼睛里是能够看到沈化所有的喜怒哀乐的呀，而此刻那双眼睛如幽谷深潭，不见底。向飞突然又感到了厌倦，他把目光挪到了一边，伸手打开邮箱，同时摆手示意沈化可以走了。沈化转身就走，转过身去，衣衫窸窣有声，还有脚步的声音。听着这些声音，向飞按捺不住，再次抬起了头。沈化的腰很细，越显其臀部饱满，纤纤的腰肢不胜负荷，借腿支撑着，于是他的屁股随着腿的交替前行，左右摇摆，真是太妖娆了。向飞突然想到自己能在那样一个夜晚抑制住自己的渴望，与这么妖娆的一个女人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分开睡，都这把岁数了，竟然还有如此纯情的一刻。午餐为了节省时间，向飞让沈化给他订了吉野家。沈化送饭进来的时候，保洁员阿姨正在倒纸篓，一见沈化大叫了一声： 哟，沈化！ 保洁员为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沈助理。 向飞不解啊，一个公司的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昨天没见今天见的，干嘛如此惊喜呢？可是保洁员接下来的话回答了他的疑问： 昨晚上啊，我又在非诚勿扰看到你了。哎，大伙儿都说你是那里头最漂亮的。向总，沈助理现在可是名人了。 向飞又扭脸看着沈化，此时的沈化只好对他摇头皱眉，带着自嘲，可是手依然一停不停把袋子里的午餐为他取出打开摆好。这份淡定让向飞十分的意外，这才十几天没见，他如何竟然修炼到这种程度了呢？一副曾经沧海宠辱不惊的模样吗？看他那个样子，你根本就不会相信这个女人半年多前甚至连五星级酒店的房间都不会开的。向飞实在忍不住想问问在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可他还是忍住没有问，他没法问呢。 沈化录制的《非诚勿扰》播出的时候，他与邓家人一起看了，在看之前有点紧张。他早听人说生活中好看的人上了电视不一定，但看到后放下心来。邓家人也一致认为沈化是24个女嘉宾里最出色的，无论长相气质还是谈吐。显然电视台也这样认为，因为电视台给他的特写镜头最多也最长。第二天是星期天，慧娟让沈化给珊珊送东西。珊珊怀孕先兆流产，珊珊妈曾经电话商量能不能让女儿住在邓家保胎。邓文轩、慧娟都在医院工作，有事招呼起来方便。可是这保胎又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保到生的都有。慧娟担心珊珊久住这里会生矛盾，于是她建议还是应该住到婆家刘旭刚那儿。 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一脚油就过去了。邓文轩非常同意他的意见，但是出于歉意和责任，慧娟是三天两头的给珊珊送东西。这回送的是他从密云农民家买的宰好洗净的绿色老母鸡。绿色是慧娟的话，慧娟对绿色的定义是个人直接从农村购得，除了绿色老母鸡，还有一大袋的绿色水果。 沈化打车去珊珊那儿，出租司机四十来岁，后脖子有两坨肉紧紧地挤在一起，浑身散发出胖人特有的重油体味。司机看到沈化眼睛一亮，哎，我在哪儿见过你？哎，沈化拉开后车门坐下，淡淡地说道， 您认错人了。 女孩子都希望被人搭讪，但是如果搭讪她的那个人实在太过难看，那会让她感受到的是耻辱啊。司机回过头来又看了一眼，沈化把脸扭向了一边，顺手开开车窗，放放车里的味儿。窗外走过一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初冬的北京已经很冷了，可是这个女孩却穿着超短裙，屁股以下的腿全部裸露着，那个腿却极肥硕极粗壮，横肉连着肉窝，与脚踝之处猛地向里一收，可是她的脚却如此的纤细而小巧，如圆锥倒立。沈化百思不得其解，这个女孩为什么要这么穿戴呢？是想引人注目吗？正在琢磨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人叫了一声，沈化吧。叫他的是出租司机。沈化下意识地扭过脸，还没开口，司机笑着点头，你是沈化？嘿，二号女嘉宾啊，当了五次金动女生啊。沈化顿时瞪大了眼睛，没等他回过神来，司机兴致勃勃地继续问，哎，你真的是去相亲的吗？啊，你是不是托啊？ 为什么是托？ 嗨，我媳妇儿说的，说电视台那漂亮的呀，肯定都是找的托，好提高他们的收视率。你呢？我媳妇儿说啊，说你是她见过的《非诚勿扰》里所有的女嘉宾里最漂亮的一个，所以我们都认为你就是个托。司机兴奋不已，喋喋不休。沈化完全没有应对的经验，只能连声地说着谢谢。他不知道自己还真的竟成了名人了。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当珊珊和旭刚知道怀孕的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决定做掉，因为他们还没有要孩子的思想准备。不想没等他们去做，珊珊就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 听众朋友，王海玲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不停地转啊转啊转，就你最适合。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向飞对沈化上《非诚勿扰》相亲，背地里是五味杂陈，以酸为主，但是面子上却什么都说不出。 面对着出租司机的兴奋和喋喋不休，沈化完全没有应对的经验，只能连说着谢谢。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真的成了名人了。司机开着车无比高兴，自言自语，还真怪了，我这车还净拉名人呢，我还拉过宋丹丹呢。沈化不信，司机好像知道他不信，你不信吧？我媳妇儿也不信，哎，真的千真万确，连人家自个儿都承认了。人家估计啊，想体验一下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哎，我到现在都后悔没跟他照张相。说着，他从镜子里看了一眼沈化，那沈化，咱俩待会儿得照张相啊。 到了旭刚家，沈化跟珊珊说了刚才的经历。珊珊说：“必须啊。”我这样扔人堆里找不出来的都被刘旭刚认出来了，何况你。别急，这才刚开始，你录了四期是吧？等四期播完了你再看。 话音未落，旭刚买菜回来，看到沈化头一句就是：嘿，还真的是你啊。然后对珊珊说：咱们对门的把他认出来了，刚才在楼梯间就跟我说了。 沈化听到了吧？回去赶紧准备墨镜吧。 果如珊珊所料，随着节目一期期的播出，沈化还真的需要戴墨镜了。如果说明星戴墨镜可能是有担心别人认不出，事先戴上以自卫，而沈化的想法却非常的纯粹，他是不想被人认出来。当最初的惊奇和愉快过去之后，他已经感到厌倦了。被路人认出让他很烦，到公司被人议论，被人打趣，让他更烦。还有邮箱里一堆堆的求爱和骚扰的邮件，让他烦不胜烦。真是没出名的时候想出名，出了名才知道名人不是明星啊，出名不是目的啊。就像女孩的着装引人注目不是目的啊。 沈化这会儿甚至有些后悔上这个节目了，唯一可自慰的是最后瞬间决定选择了一个，尽管他对上海男人不很满意，但是隔空接触下来不满意有增无减。可是终究第一，十全十美的不存在，第二呢，上海男人硬件够硬，是女孩无处可去时一个还不错的去处。还有就是这上海男人对自己十二分满意，每次电话邮件短信是情意绵绵，还要来北京看自己。还有呢，男人居然要求他到上海去看他，还有要一起去夏威夷，去世界上任何沈化想去的地方。沈化都没有拒绝，但也没答应，他在等。 他等到了向飞出差回来，他还一度担心向飞没有时间看他的节目呢。后来就想，就算他没看过，到公司也会听说吧。他没想到向飞竟然还看了。他出差外地，居无定所，日理万机， 竟然也没忘看自己的节目。向飞还主动提及这个事儿，沈华感到了向飞主动提及是强装出来的随意，感受到了向飞对自己选择男友的那种恼怒。那一刻沈华有点想哭啊，这说明向飞的心里是有他的，他应该是爱他的。那一刻只要向飞说出他爱，沈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抛弃那个上海男人，抛开所有的一切，义无反顾地做他向飞的女人。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切竟然打住了，他没想到向飞示意让他出去，并且不等他离开就对着电脑开始吃饭了。 沈化不知道怎么离开的他，只记得全身沉重软弱没有力气。他出了向飞的房间，进到自己的房间，没有做停留，一路走了出去。他路过一个没有人的会议室，拐进去关了门。沈化背抵门站了会儿，掏出手机给上海男人短信，这会儿有时间吗？没想到对方没有回短信，却直接的把电话打了过来。电话中听得出那人是惊喜异常。南京一别，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联系上海男人。于是他们在电话里聊了很久，沈化的态度是空前的好，可称得上是温柔。上海男人激动不已，忘乎所以。于是他提出了一直想说而没敢说的请求，那就是一起去夏威夷好吗？马上两个人。沈化听着在心里直叹，这人怎么这么没感觉呢？他什么都好，就差了感觉。所有人都认为沈化只爱钱，如果他只爱钱，以他的条件根本不必受那么多苦。沈化还想要爱，要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爱，要那种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而上海男人却忽略过这一切的环节，直接就想到床上去了。烦呐，沈化想发火，他忍住了，他自己真的没有发火的资本。这时候上海男人与他仿佛是溺水时的稻草。最终沈化这样答复，公司面临上市，工作忙，不知能不能请下假来，请下假来就去，请不下来就没法去了。 上海的男人一听沈化有想去的意思，立刻气血上涌，急急地说道，请不下假就不请了，辞职算了，到上海来工作，你这边的一切我负责了。这一下子沈化是真的恼了，他推脱以后再说，果断地挂了电话。离开会议室回到办公室，离向飞越近，沈华的心跳竟然越厉害。他的决定在突然之间做出，是死是活一定要去问个明白，无论死活都比不死不活的拖着强。沈华敲响了向飞办公室的门，里面传出向飞镇定地进来的声音，那个声音让沈华过电一般的站立。他深呼吸了一口气，镇定了一下，推门进去。向飞从电脑前抬起头来，没说话，用目光询问着。沈华微微避开了询问的目光。 向总，我想请个假去夏威夷。 向飞完全没有想到，他有一会儿发呆，一动也不动，然后身体往椅背上一靠，这么说，电视台组织去夏威夷还是真的了？ 沈化点了头，但是他没说上海男人提议的两个人去，他实在不想让向飞认为自己是一个随便的女子。 向飞没有吱声，他欠身拿起了桌上的一支笔在把玩着。向飞的休闲西服里是一件素色的衬衣，衬衣的领子永远洁净笔挺，而一点也不显得生硬，人和衣服天然贴切。这是一个有品味的性感的男人， 无论是思想、情趣、见识、谈吐和能力，都是那么的打动他。向飞开口了，这两个人刚刚认识就双飞双宿啊，说现在这电视台这么做有点过了吧，啊，这宣传导向有问题吗？ 沈化明显地听出了醋意，那醋意就像阳光穿透阴霾直照进心里，自己的心随之明亮，人随之活泼。于是他摇头抿嘴一笑，不是您想的那样，是跟团。这回答针对的是对方的问题，所以不是欺骗。 向飞依然定定地望着他，可是最近公司里工作很忙吗？ 我用年假。 年假也得根据我们的工作安排吗？ 不容置疑的霸道。沈化不由得心一阵的急跳，脸上仍然是那么安静。好的，那我就等忙过这段再说吧。 再说什么呀？向飞终于失控了，有什么好说的？说完手里的笔狠狠的一摔，当的一声，那支笔跳跃着从桌子上滚落到地上。 沈化快走几步向前弯腰拾笔，但他的心里头是细细的喜悦，沈化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他把笔拾起来，两手拿着放回桌上，顺势抬头看去，悚然一惊，仅仅只几秒钟的功夫，对方脸上不容置疑的霸道消失了，带之而起的是意志消沉。向飞拿起那笔说了声谢谢，表示沈化可以出去了，他自己要工作了等等。 自此直到下班，向飞再没有跟他说过任何除了工作以外的话。而那边上海男人的短信和电话不断，问他请假了没有，如果请下来了，如果去夏威夷，他要做一系列的相应的安排。沈化只好推说老板正忙，没来得及请假。可是他心里明白，拖延是权宜之计，事实上他已经面临着非此即彼的选择了。 沈化坐在电脑前等待下班，下班后要向向飞摊牌，这次一定要直说，不要试探，不要暗示，更不要委婉，不要自尊，宁肯被拒，不要遗憾。沈化努力过了。下班时间一到，沈化关起电脑起身，怀着一种感慨的决然去向飞办公室。没有到门口，门却自己开了，是向飞走了出来。 沈化，下午的态度不好啊，我是说夏威夷那个事儿啊，公司最近确实很忙，你呢又工作很得力，这个时候离开又走那么久，对公司的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我当时有点着急啊，没有别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是，这就是向飞的答案了。沈化事先想过这结果，但是事到临头仍然无法自持，他赶忙低头，眼睛望定桌子某点，一眨不眨看着，直到涌出的泪水干枯，方抬起头开口：谢谢向总对我的肯定，其实我什么时候去都行，可是他不行，他只有现在有时间。正在说话的时候，沈化的手机在桌子上嗡嗡地跳起，沈化看一眼来电，正好是那个上海的他。沈化一秒钟都没有耽搁，当着向飞的面接了起来。 上海的这个男人在得到沈化，他认为是以身相许的回应之后，夏威夷都等不得了，要来北京。在电话中，那个男人说有好多话想跟沈化当面说，好多事情要当面商量。现如今还有什么话什么事不能隔空说呢，不能隔空商量呢？这简直就是欲盖弥彰嘛。但是因为向飞在，沈化没有露出丝毫的厌恶，反而显得温情脉脉。向飞听沈化接完电话，低声问道：是他吗？沈化点了点头。向飞又说：那么说他要来北京看你。沈化又点点头。向飞不再问什么了，他越过沈化向外走。沈化也动手开始收拾包，手机、钥匙串、化妆包， 放进了包里。向飞的声音又响起了，一块走吧，我送你一段。沈化蓦然抬头，只见此时向飞的身体已经到了门外，可是头却向后扭着看着自己。那一瞬间，沈化知道向飞并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所有的委屈和怨恨都消失了，只剩下了感激。沈化理解向飞，理解向飞所有的迟疑、矛盾和犹豫。换位思考，如果沈化是向飞，目睹了这个女人跟自己的司机在鬼混，那怎么可能轻易释怀呢？向飞打发了司机亲自开车，他并不征求沈化的意见，出公司向西向北直上五环。上五环之前，向飞什么话都没说，让收音机的声音充斥了整个无语的空间。向飞不说话，沈化也不说，被动方能做的只有等待了。上了五环后，车辆明显的少了，车速明显加快，向飞的车开得很好，平稳流畅。又往前开了一段，他突然关掉了收音机，车里一片安静，沈化的心也随之砰砰地跳了起来。向飞开口了，对不起沈化，我不同意你和那个上海男人。 沈化怕向飞再重复什么四号比五号好之类的废话，接住这话定定地问，但是你也不同意我和你。向飞大吃一惊，没想到沈化能够如此的直率直白，一时间无言以对，只能目视前方做专心开车状。沈化的声音在车厢里的幽暗里继续着，你知道我心里有你，我也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只不知道你究竟为什么不敢。想了想，沈化选了个词儿，接受。沈化要让他说出来，因为孙景是他们之间的死结，这死结不碰，断无可能解开。 等了很久，向飞才开口说话，他嘟嘟囔囔地说，哎呀，这眼下公司不是面临上市吗，我这个时候要是跟你有点什么吧，我怕在邓文轩那儿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沈化的心都掏出来了，向飞还是这么躲闪，还拿公司上市说事，是向飞傻还是自己看起来很傻？沈化的泪水咕咕地直流，眼睛灼热，脸颊冰凉，他静静地一动不动，任由向飞在身边继续嘟囔。 我跟你说过我的经历，我在商场摸爬滚打十几年，走到今天很不容易，所以我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地走每一步，我不敢轻视任何可能存在的不利因素，你能理解吗？ 沈化不吭声，向飞沉不住气了， 要说的我都说了，你说吧。 沈化清了清嗓子，既然向飞不提孙景，自己也不提，自己比向飞还不愿意提到这个名字，但是话要说开说透，于是他说，向总，您说的我理解，上市是公司的头等大事，但是我想知道公司上市之后呢，您能不能接受？ 向飞被逼到了墙角，他喃喃地说， 能又怎么样，不能又怎么样。 能我就等您，不能我就跟他。 我觉得你不像在谈感情啊，像买东西，买不到这个就买一个代替的，是不是？ 向总，您总不至于说您也是一个感情至上的人吧？ 向飞说不出话了。沈化轻蔑地看了他一眼，伸手打开了广播，交通台的主持人正在预报着路况。在女主持人轻盈欢快的声音中，沈化的眼睛余光看着向飞，他冷冷地想，贵为老总的他这么忙，还亲自开车带自己兜风，只因为他有了别人， 他不接受而已。可是这个男人没替他沈化想过一丝一毫。沈化马上就26了，他已经不是女孩子了，他等不起更伤不起了。难道他想为他一辈子不找不嫁独身终老吗？对不起。余下的路，车内一直是交通台主持人的声音，他们两个没有再说一句话。 沈化回到家8点多了，家里黑着灯，一个人都没有。于是他给小可打电话，这才知道珊珊保胎没保住，邓文轩夫妇和小可接着珊珊去医院做刮宫术了。刘旭刚在从怀柔往回赶的路上，听说珊珊胎没保住，沈化认为很好，正好。以珊珊和旭刚目前的状况看，他们要孩子相当的勉强。旭刚去怀柔是为干活，这段日子他一直拼命的四处接活以多挣一些，要孩子就先得把婚结了，结婚再省，不能一点钱不花，更不要说孩子生下来还得养了。一开始得知怀孕，珊珊和旭刚都决定做掉，他们没有要孩子的思想准备。不想没等他们去做，珊珊出现了先兆流产的症状。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建议他们保胎，因为现在有个趋势，女性的学历越高生育能力越低，怀上就不容易了，怀上了能保住更不容易，因为过去的劳动妇女怀了孩子该干什么干什么，上午还在地里干活，下午回家就生，而他们晒个被子就出状况。旭刚问是什么原因，医生说不确定，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职场压力大导致内分泌失调。具体到珊珊，大概是年龄不小了，25、26了，头胎流产容易导致习惯性流产，所以医生的意见是顺其自然，到实在保不住时再流产也不迟。 于是珊珊就和旭刚决定保胎。旭刚家是四代单传嘛，同时二人商量近日要抽时间去珊珊家一趟面试，面试如果通过马上就要结婚。去珊珊家先得跟邓家说，要先过邓家这一关。邓文轩是珊珊妈他们家的骄傲和主心骨，加上珊珊就是在他们身边，珊珊结婚生孩子这种大事儿，珊珊妈首先要得到她的这个弟弟的意见。而去邓家的头天夜里，旭刚在电脑前又忙活了很久，一直到很晚才睡下。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一段时间以来，海潮和小可一直有联系，但是却不是恋人之间的，而是礼貌周到的为了联系而联系。这样的联系越多，他们的距离就越远，如同气球的慢撒气。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你就是转啊转，就你最适合。适合。